去，坏的我都坏掉，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，可惜回不去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 那是哪

最快乐的捆绑。 春又该长新芽。 过往，模糊脸庞。远走他乡寻梦想，梦想却寻不回家乡。

岸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，有些短，晚安。